好，我们就开始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学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检视你对教会的心意，非常切实的心意。也愿我们能够忠实的借着这本小册子，这本书，帮助我们看到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对你的教会是有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秩序。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有合一的心，谦卑的心，乐意学习，也能够彼此督责的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是新的主日学课程第一课，男人女人在教会。这个延续上一个系列的课程，性别、性向、同性恋，有一些延续性，所以我们就趁机继续讨论这个，可以说是有点继续讨论一些同样的议题。首先我们先处理一下那个例行的家务事，就是你们看到教材里面有列出参考文件，参考文件当然就是使用 Kevin DeYoung 的这本书。那我们会使用这本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用很简明的方式，我觉得用很甚至温馨，很能够赢得人心的方式，以互补论的角度来讨论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其实也延伸在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那这本书我们会用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网站上找到有中文的翻译可以下载，而且目前看起来是开放下载。我在教材里面列出的那个连结是它的英文书的连结，我没有列出中文的连结，因为我不太确定那个版权到底是怎么样。它是有列出，如果你找不到可以印出的书，你可以下载做个人使用。OK， 所以那你们在会员的族群里面有连结，所以你们应该都有下载，都有看了吧 ？OK， 我建议你们下载看。那如果是个人使用，如果你要把它印出来，好像60几页应该是可以把它印出来个人使用，当然你就是不是拿出去跟人家分享。那如果你看简体字有困难，我可以提供你我自己整理出来的繁体字版。之前我有给秀燕姐我整理出来，可是后来我发现那个我上一次整理出来的里面有很多错误。但是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应该就是我后来又再整理过，应该是可以用繁体字的版本。OK， 另外一份文件是1988年 OPC， 中文好像叫做正信或信正或者正统长老会教会的一份报告。特别这个报告是关于女人是否在教会中可以担任官员，什么样的官员，是否可以按例的官员还是其他的官员等等。那这份文件会中间会有比较详细的解经释经的一些讨论在里面。这份文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者是 Richard Gaffin， okay， 虽然年代比较久，但是你读他的有些字眼，你会觉得哦，那是大概30几年前的字眼，有些字眼那些意义现在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文件。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那个连结在里面。顺便一提，你会发现我们上一份上一个系列主日学的教材或主要的参考文件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那份文件它是从哪里出来的？ 教会。 啊？ 教会 是什么样的一个文件？ 声明。 它是另外一个教派，是 PCA 美洲长老会 ，right？ 美洲长老会的教派，他们的也是做出的一个 report， 也是一个小，他们任命了一个小组，然后一些学者、一些牧者聚集在一起讨论，然后做出的 report。你会注意，其实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不是长老会，但我们是改革中的， 公理会我们的韧性标准和 OPC 和 PCA 的韧性标准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我们的韧性标准是什么？西敏信仰准则，告白大要理小要理 ，right？ 所以我们会非常依赖这两个，我们可以说是就是有改革中教会的，他们做出的一些针对一些议题，他们做出的报告，历年来他们做出很多的报告，所以这些报告，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脑力 ，brain power， 我就这么讲。他们有足够的 intellectual power， 他们有足够的人，他们也有足够的意识，神学也够好，我们也有同样的韧性标准。他们也许每过几年就会针对教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议题，我们来讨论，就像 Berean 一样，就像使徒行传十七章的那些比利亚人，他们听到了保罗他们的宣教，然后就回去。看圣经讲是或不是，其实这就是这些教会里面的 committee 这些委员会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中间有问题，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不是我觉得就应该如此，而是 OK， 我们就任命一个小组，一个委员会，然后大家按照我们的韧性标准来检视上帝的话语到底对这个议题有什么话说。其实我们四年下来历史使用了参考了很多他们的文件，其中一个就是认知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在地的教会有这样子的 brain power， 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脑力，有这样子的能力做针对这些议题做出讨论，做出合乎我们信仰标准的结论，做出这样子的报告，这样详细的报告。所以我就是顺便一提，不管是 OPC 这一个正统改革正统长老会，或者 PCA 美洲长老会，他们的报告，就我们这个教会来说，如果你们中间以后有听到录音的人，我们非常依赖他们的报告。认知就是我们在台湾没有人做出这样报告，大部分就是一个人讲了就算，其实神学基础也很差劲。所以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一份文件。那课程的目的和内容，我们有一些在上课之前的预设立场吧。当然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或者启示，检视上帝对他家的心意。这句话就是预设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上帝并没有任凭人按照自己的发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动、自己的感受来治理教会或安排教会之中的次序，反而他很明确的，他有对我们表达他的心意，并非他没有。OK， 课程首要是检视上帝为他的家中，也就是教会里的，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章的用词，上帝的家，教会是上帝的家，里面的男人女人所设立的次序，所设立的 order， 不是没有次序的。次要也不可避免的附加，你可以这么说，也必然会检视上帝对他儿女家中丈夫和妻子所设立的次序。这个就延伸我们上一个课程的讨论，就是上帝对人的家庭的制度、人的婚姻的制度的有所的安排和心意。 OK， 是男人和女人。 OK， 有一些预设立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女人。 OK，上到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创造男人和女人，目的首要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人的兴旺和人的荣耀，人要如何活兴旺，就是 thriving， 如何活出人该有的目的，好好的做一个人吧，和最终的荣耀，最终必须是荣耀上帝，是活出，而荣耀上帝其实就是反映上帝的形象，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活在地上，这是我们的预设立场，我们要如何活，活得像一个真的人，我们要如何得着人该有的荣耀，我们要达到上帝赋予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OK， 上帝指定男人女人要活出上帝的形象，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用词会是 vocation 或者职分，男人女人，这不单一定是指你的职业，就是你的 vocation， 上帝指派你的任务，或者你要活出最终目的的方法、次序等等。OK， 特别在家里，上帝有指定男人和女人，有其方式和次序，活出男人和女人上帝的形象，个别上帝的形象。OK。这个在家里，不论是在上帝的家、教会，还是我们自己的家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预设立场。上帝家的次序和自己家的次序也必然会互相的印证和互相的影响，这是一个延伸出来的结论。OK， 因此圣经中也会教导我们，在呼召教会官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如果一个男人不在家中按照上帝的心治理自己的家，他也不能够在上帝的家里面忠心的服侍。OK， 所以譬如说，如果一个长老，我们会评估他是不是有在家里做他家的头，有带领他的妻子和儿女认识上帝，教导他们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 right？ 如果他在家里不能够自己的家不能够自己治理自己的家，那岂能治理上帝的家？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女人亦是如此，也是一样的原则。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一个妻子，她也不应该在教会服侍。教会不忠实实践上帝所设立的次序，这个教会也就不可能教导圣徒在家中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秩序。这是我们的预设立场。你仔细想这句话，其实延伸出来很多实际的应用和具体的应用。所以你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教会不按照上帝的心意，我们理解上帝的心意，这句话 会延伸出来的应用会是什么？如果一个教会容许女人站讲台，甚至设立所谓的女牧师或女传道，我知道这是很有争议的，但是等一下我会讲，这堂课首要是对谁？是对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就是对我们的心服的弟兄姐妹所讲。我们不是在试图要说服这些不信这一套的人。Anyway， 这个预设立场也设定，这个教会不能够忠实，不能够帮助一个家里建立一个男人和女人应有的次序。OK，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家和我们自己的家的次序 order 必然会互相的影响和互相的印证、互相的回应。OK， 好，上帝分别赐予男人和女人有所区别却不可分割的全能和优越，全能和优越 power 和 excellency， 我是沿用上一份报告他们用的用词，你在这里你可以说是恩赐吧，或者说特性，是有所区别的。男人的全能和优越和女人的全能和优越都有，但是是有别的，不是可以互相交换，不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却是不可切割的全能。换句话说，男人不能没有女人的恩赐，女人不能没有男人的恩赐。这并不是说有些人并一定要没有，就是做独身的恩赐，有些人有，但是这个是就在上帝对他教会对他家庭人最终目的的那个整体的来讲，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女人不能没有男人。再一次，这不见得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结婚，结婚是好的，但不见得这个恩赐是赐给每一个人。 okay， 好，可是有所区别但是不能分割的全能和优越，要活出这个职分或人生的目的，好了，你就这样讲，男人女人需要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方式运用个人的恩赐。 OK，但是个人的恩赐不等同职分，这个我觉得在课程之中会Kevin Dion 会帮助我们在检视这个。我讲到这个就是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会议上，有邀请一个参观的人，观摩的所谓的长老来，他可能思想说他要加入区会或者加入这个教派，讲到说男人我们认定就是上帝指定就是男人是教会官员站讲台等等，那这位教会的长老他们教会的名字虽然也是改革宗长老会，可是他就说我们教会中最有恩赐的是姐妹，他们的讲道很有力量，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姐妹很有恩赐，那我们中间男人没有恩赐，所以没办法，那我们只好让他们站讲台。我们的预设立场是恩赐不等同职分 ，right？ 一个妻子可能她的学习能力比丈夫强在某些能力，但是并不表示她就应该带领家里的属灵生活。我们的预设立场是按照那个恩赐，你要在上帝的次序里面发挥，才符合上帝的心意，才能够男人和女人个别的 thrive， 个别的兴旺，达到上帝指定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好，这个之后会。所以延续的来说，实用主义往往是最不实用的。这个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撇弃原则，不论是什么原则，在这个上面我们所看到上帝话语给我们的原则，可能马上见效，今天我们有人可以站讲台，譬如说，但是永远达不到目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所以我们就我们教会就是习惯了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安排接班人，而不是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按照一个改革中长老会或者公理会的制度，就是信任上帝对他教会那个权能是赐给整个教会，可以用透过选举呼召做传道人。我举个例子，那他可能立刻见效，就说你看你们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按照这种呼召的，这做出传道人做几年，他就没有在做了。他说你看你也都没有次序，乱七八糟的，自己选出了传道人。然后他会说你看我们都有安排接班人等等，但是最终总是达不到秩序，因为你使用的方式不对。可是实际上也往往我们也看到，就是我是举一个例子，接班人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接班，因为他是凭着一个人的意念在那边安排，在那边运作，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避免那种实用主义，就是我们如果中间没有人，我们可以宁缺毋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人做这事工，我们就不做这事工，而不是先预设我们一定要做这个事工，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在说好吧，因为我们现在实用上面有需要，所以我们就撇弃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原则，没有办法啊。然后我们再安排，到最后你可能会达到一时效果，可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基督徒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做事的方式不对，你永远达不到最终的目的，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目的。 OK OK， 我们也可以再提醒这个有一个预设立场，就是我们的正统、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神学在正确，并不表示我们的 praxis、 我们的实践有确实的实践出来。正确的教义不保证会避免在教会或家中在实践上的滥用。 OK， 这个也会。所以心服这个教会的目的是要激励心服的男人和女人、弟兄和姐妹在教会忠实上帝所指定的职分。 OK，也在家里活出合乎上帝心意的秩序。这首要是对谁说的？是对心服的弟兄姐妹，就是已经认同这个教会的教导，但是也许有些事情也许你不是很了解，有些事情也许你需要更坚固。为什么这个教会做这样事？为什么我们认定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如此？ 所以是对已认同的人解释，不是试图要说服不认同的人。 Right? 首要的目的是解释，也许兼顾你，但是我们不是在辩论，不是在试图说服有不同立场的人。Okay. 那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用词，创造次序或创造规范。创造次序就是，如果我们的预设，我们相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而且这位上帝是圣经中的上帝，不是罗马希腊神话中的上帝，或者我们自己想象的上帝。那么这位上帝他不止创造，他没有创造世界就给他，就任凭他们自由发展，你们自己瞧着办吧，有事情的时候再来找我，也许我会解救你们。 No， 他不止创造世界，他也护理世界。护理的意思就是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或者话语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同一位上帝。那既然是如此，他不止创造他也为这世界安排有其次序或运作的方式。他对这世界有其心意，而且不止如此，他对这世界的境有其目的。他不是你们自己看着办，看你们怎么发展怎么样，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他在他的护理之中，不管这护理是借着救赎或者借着一般的护理，他这个世界是要达到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应该要寻求他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所以是创造次序或创造的规范，会重复的出现，因为有很多关于男人女人的次序或者关系，圣经中最有名的提摩太前书二章那边，或者哥林多前书那边的用词，你会注意到圣经作者都追溯到最起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男人女人，有的心意，有的次序，有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互补论，听过互补论的弟兄姐妹有那么举手？ Complementarianism， 互补论，OK， 互补论，你们，我再问一下，有看到至少看到前言或第一章的弟兄姐妹有吗？有举手吗？有人，我要看。OK， 我会说，就像你们在大学在什么，如果你们不读事先的阅读来上课，没有什么效用。你们有没有办法提出问题？有没有办法讨论？那这个都已经免费提供给我们了，那你不去读，那就是你自己的糟糕。Right? 所以我鼓励你们下个礼拜，而且很简单，它的字眼很简单，每一次的课程你大概花15到20分钟就可以读完。 OK， 他 Kevin DeYoung 有提到是互补论，我们这个课程和 Kevin DeYoung 一样，是以互补论的立场来讨论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次序，特别是在家中，上帝家中，自己家中的关系和次序。互补论相对来讲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平权论 Egalitarianism。 OK， 简单的来说，互补论就是认定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全能，不同的荣耀，不同的优越，是不同的，但是是互相complement， 互相补助吗？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是不可缺乏的。所以互补，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种可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负面的含义，因为补足，但是它真正要讲的是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意思，就是补足到一个什么，有一个东西，必须要有不同的东西互相补助，达到最终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OK， 所以这个延伸出来，如果我们讨论的互补论也会应用到在另外其他地方提到的一个神学上的概念，就是有所区别或但是不可分割，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这个在基督论上面时常用到， right？ 基督的神人二性，有所分别但是不能分割。那么在这里也是互补论，有一个就是是有所区别的，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所次序的，但是是不能分割，因为它是互相补 补足其他另外一个上帝设立没有的。上帝设立就是要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达到一，才能够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的，是有正面的意义的。相对来讲 egalitarianism 就是平权论或平全能，你可以说全能权力或者一样的恩赐没有分别的这种论述，其实我觉得在大部分教会里面可能就是这样子的预设立场，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男人和女人都是有上帝都有恩赐，如果女人也有讲到的恩赐，她就可以站讲台。互补论不见得要否定女人有所谓讲道的恩赐，但是我们会说那讲道恩赐不是讲道，她会有口才，她会有思辨的能力等等，她也应该使用这些恩赐，但是需要在上帝的合乎上帝心意的次序下使用这个恩赐，不论是在上帝的家或自己的家。但是互补论平权论 egalitarianism 则认为说这些恩赐这些全能这些 excellency它背后的预设是没有分别的，男人女人都可能有，都可以做。女人可以站讲台，女人如果够强势，她可以做家里的头，没有关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么，我们会说，就是先一提，之后会讨论更多。那么，其实如果你仔细想 ，logically 逻辑上面，你延伸出来的一些 implication 一些。合理和必要的结果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男人女人上帝设计男人女人没有这样子全能和优越上面的区别，男人可以做女人的事，女人可以做男人的事，那么男人和男人结婚有何不可，女人和女人结婚有何不行，因为凡男人能做女人也能做，女人能做男人也能做。所以有很多采取 egalitarian 立场的教会，他在教会的次序里面是用这样子的立场，女人可以做牧师，可以站讲台，男人等等等等等等，可能没有仔细的想到说这个追溯到上帝创造人的心意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解释圣经的启示来面对譬如说我们上个课程所讨论的议题，也许思想的不够多吧，我会这么讲。OK， 好。另外一个会用到的原则叫做规范性原则 （regulative principle）。通常这个是关于 worship， 关于敬拜。但是这个用词出现最先出现的时候，那个敬拜 worship 它的意义不只是。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们敬拜就是唱诗的时候才是敬拜，那现在新福的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敬拜不只是唱诗，是整个过程都在敬拜。那敬拜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整个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生命都是敬拜，如果我们存在就是为了要敬拜上帝，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一个规范性的原则来治理教会。规范性的原则相对来说有另外一种原则叫做 normative principle 或者标准性原则。简单来说这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特别是那个我们的教会设立原则沙威设立原则应该有提到这个议题。规范原则就是只有圣经中明文指定我们去做的我们才可以做，那这个明文指定我们去做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明文指定。那有一些人则是那个标准性原则呢，则是说圣经中没有禁止我们去做的，我们也可以去做，我们可以思辨，可以去做。那规范性的原则很明显的就是比较 restrictive， 因为我们寻求，我们认为上帝有告诉我们怎么敬拜他，上帝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治理他的教会，上帝有告诉我们在家的秩序应该要如何，不是上帝，我觉得上帝没有讲的，我就可以发明一些其他方法。但是关乎上帝敬拜上帝活出敬虔如何活出上帝形象的样子，上帝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如何，所以这个跟下一个提到的原则就有关系。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规范性原则，就是上帝指定我们去做的我们才可以做，上帝没有说我们可以去做我们不做， 而不是说上帝没有说，那我们就可以分辨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或不做。合理和 OK， 合理和必要的结论，规范性原则，你可以注意，刚刚我们提到，可以用一种很狭义的方式，很限制、很大的方式去读，只有圣经里面明文讲的，我们才可以去做。圣经里面有哪一条经文告诉我们说，只要是信徒的儿女，你就要给他施洗？有哪一些经文？似乎好像没有直接讲，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是怎么样？我们给不给婴孩施洗？那我们是不是说，哦，是我们用的是哪一个原则？是规范性原则还是标准性原则？我们当然是用规范性原则。那你现在那圣经没有，好像没有哪一节经文你可以 proof text 讲说你要给你的儿女新生儿女施洗。我们是怎么归纳出这个原则？我们是用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合理和必要结论，这就回到就是说，规范性的原则你可以用一种很窄的方式去读它。譬如说，我们的有谁会就婴儿施洗这件事情上面，谁会用很窄义的规范性原则去使用？浸信会的浸信会改革中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说圣经中没有明文哪一条，他们绝对不是好的浸信会改革中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只是诉诸这个原因，但是他们可能会诉诸这个原因，其实是重洗派的。重洗派的人他们会说，重洗派的那个整个的读经方式很奇怪，就是圣经没有明文讲，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也用同样的原则，但是我们说圣经没有直接讲的，直接哪一条经文你可以说，哦，这个经文就是铺展。但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这样子读，我们是按照上帝全部的启示，然后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 Right， 这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规范性原则的 hermeneutics。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 1.6 里面所提到的。如果我可以读，上帝全备的旨意包括神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人的信仰和生活、一切的知识，若不是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有告诉你你们要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做我的门徒，这是明明记载的吧？ Right. 若不是明明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都已经从圣经引申出来正当和必要的结论，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我的翻译是合理和必要的。 good 你可以翻译成正当或合理或好的，好的和必要就是你按照圣经所有的启示，你不可能做出其他结论，也不应该做出其他的结论。所以给婴儿施洗的，我们今天不会再讲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些结论，你可以去参考我们以前的课程。这个并不是说哪一条经文直接讲，而是按照所有的启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经文归纳出来，做出合理和必要，我们必须做出这个结论。 OK， 等等。好，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些这些原则，你会遇到这些用词。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前面这些好像是上课之前的一些预设工作。 就是那个合理与必要的结论，也是我们自己看是合理还是合理而且必要。 我看很合理，我看很必要，是这样子吗？你们觉得？ 是对，因为我一直对这个有 好觉。你注意《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的第一章的课程。一个人要怎么读圣经？而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圣经是有本身的优越，有本身的美好，本身的真理就在其中。但是人要怎么做出读圣经做出合理的结论，这真的是上帝的话语。这个合理和必要不是你凭着你的想法，我凭着的想法，而是借着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叫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分辨何为上帝所喜悦的旨意。 不效法世界等等 right？ 这个合理和必要不是人的，没有 unregenerated， 没有重生的，没有圣灵在里面所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因为我们在之前有讨论，有很多圣经的学者是不信者，他们也做出一些研究值得我们参考，而且也很精彩，但是没有圣灵，他们做出的很多的结论是完全跟我们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他们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和我们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合理和必要结论是的，是你做出来的，但是是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也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做出合理和必要结论。就是为什么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修行，自己我来参考这个，我来看一看这个，是 inherently 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撇弃上帝赐给教会圣灵在教会之中工作，在集体的处境之下工作，然后才在个人之中工作。所以你看嘛，他们我们的之前提到的 OPC PCA 是一个例子，他们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是怎么样，他们指定一些人为他们祷告，好，你们去，你们按照上帝给你们的恩赐，在祷告之中有祷告的心，依靠圣灵，然后做出报告来。所以不是你觉得怎么样，这是可以检视的 right？ 那么在我们每一次的信仰告白，从使徒信经到尼西亚到加克敦到西米奥，这些我们都会认为说 OK， 这些是圣经中所归纳出来合理和必要的结论，但是也是可以检视的。我们也相信是有圣灵在其中工作，叫我们的先贤们所归纳出来的，也在历史中得到验证，圣徒们上帝的教会认同。对 Yeah， 我们上西敏信仰告白的那个课大概差不多四年前，据说了，有人说不是我讲的，比在神学里面的课都上的还要好。所以我会建议，而且我们都公开这些资料都放在网站上，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回去尤其看第一章。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要上应该会更好，因为比四年前应该会更好，但是还是可以参考、yeah。 关于预设立场还没有什么问题，OK， 那我们就看一下前言。前言的部分就是我预设你们已经读了这一篇了，所以我只是拿出一些 Kevin DeYoung 的，我觉得还蛮重要。也就是说，这堂课我希望是更多的讨论，因为这本书我们不会做 close reading， 像上一份报告 close reading 就是很仔细的看它的用词是怎么样。这堂课我希望比较像是读书会那种 OK， 我看到一些很重要的，然后也许我会带着先提出来、哎、这些，但是你们应该要有一些意见，你们应该要有一些问题，你们应该要有一些想法 OK。 OK， 有读前言的同学有没有什么Kevin DeYoung 在这边提到一点，这也是他的预设立场。上帝创造男人女人，设立男人女人之间应该有的次序，最终关于什么？他讲什么？无非就是福音。That's all。他说 Nothing less than gospel。当然就是福音，仅此而已，或者你可以翻译成无非就是关于福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是关乎福音。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他说任何废掉男女之别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无意，都是在拆毁救赎本身的基石。 Kevin DeYoung 在美国是一个很他也是上一份报告的主要的著作者之一，上一份我们用的那份报告。他在美国算是，你要说如果 PCA 教会有什么明星牧师，他大概算是明星牧师吧。我刚刚用了一个字叫 winsome， 很能够赢得人心的牧师。winsome 这个字在我们的处境，我会说改革这种处境里面，通常并不是一个好的字眼。很能够赢得人心 ，a winsome way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用一种很能够赢得人心的话来讲道、讲福音。通常在 PCA 或在 OPC 或者改革宗教会里面，这是有点在贬那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时常用在 Tim Keller 身上。Tim Keller， 我认为他其实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也带来很多造就。但是批评他的人时常会说。对他的教会很 winsome， 可以赢得很多纽约人，但是怎么样 ？Kevin DeYoung 是一个很，我会认为他的确就是一个很 winsome 的牧师。但是你注意他这句话：任何废掉男女之别的举动，无论有意无意，都是在拆除救赎本身。其实这句话其实是你仔细想，是很严重的 ，right？因为如果说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是有其目的，也有安排其次序，因为要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如果你拆毁这个次序，你就是拆毁福音本身或者救赎本身。救赎就是要我们达到最终的目的，上帝拯救人不是哦，我救了你就然后你就自己看着办，我救你为要什么？为要你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也会得荣耀等等。 OK， 好，他特别提到以弗所书五章，我们会检视以弗所书五章的经文，这是我们时常忽略的。婚姻的男人和女人的联合是一种 gospel， 他说 gospel shape 的联合。我们的婚姻，上帝对我们婚姻的用意，保罗说我在说一个奥秘，这奥秘是指着什么？他前面都是讲婚姻到32节什么，这奥秘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时常把它搞反了，以为好像教会要某些程度要符合我们的婚姻。 No， 是人的婚姻要反映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就此来说，不信徒的婚姻不是说不是婚姻，但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最终的目的。对，有读的同学，我们可以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除了我这边提到的几节？他说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这是 Kevin DeYoung， 他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神所设计的男性和女人之间的互补性的普遍意义，适用于人生。适用于人生就是在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男人和女人，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人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这个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上面都可以适用，特别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在具体的意义上适用教会中的事工，在这本书里面还会再更解释一下，就是普遍的意义。你会发现这个次序，因为我们刚开始就一直强调家里家里家里，上帝的家和自己的家，这次序特别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彰显出来，但是这次序不见得是在其他的处境之下valid 合用。你在工作场所是不是一定要，你不能够，女人不能够做老板？当然不是 ，right？ 对，但是是在这个家或者约的关系之中，男人和女人有其次序。然后他在这边也有提到说，就像圣经所有其他教导一样，关于男性和女性的真理可能被误用、被滥用，或者变成。苛待其他人的借口 ，OK。 他也认知有教会中的女性姐妹们，甚至在这种互补论的教会的姐妹们，因为撑着互补论男人要做头为借口，然后实际上的实施是不符合圣经，也没有基督的样式，也没有效法基督的，所以造成了滥用或 abuse。 OK， 所以圣经所说的男性的领导模式绝对不是一个借口，让我们可以一个借口容许我们忽视女性、轻视女性，或者无视于姐妹的奉献，或者以任何伤害、任何方式伤害女性。Okay. 好，然后最后这一段，他说：“身为一个相信互补论的人，就是说他自己，我相信上帝对男性的计划是要他们领导，要服侍 ，serve， 要当仆人，要保护。”这样在教会中的女性或者姐妹就能在这样的领导之下兴旺 thrive， 这个字又出现，活出职分， OK， 忠实你的职分或活出你的人生的目的，因为这样女性也是按照上帝创造次序的智慧，创造次序在这里出现，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因为上帝指定了，因为上帝这样子创造，这个跟我们之前上一课所花很多时间讨论的，我们的身份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喜好。如果我们认定上帝创造我们是由上帝来指定，按照上帝创造次序的智慧和荣美，以符合圣经的信实和忠心工作工。OK， 好。有没有问题、想法？第一堂课， 牧师，那刚刚讲就是，如果单身女性或单身男性，那在这个互补论当中，他要怎么样去反映基督和教会？因为最终，我记得书上有提到是男跟女之间最后反映的是教基督与教会的如何。 以弗所书五章的，对。 对，那如果我是一直是 单身的，对不对？Yeah. 所以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有提到，不见得每个人都有结婚的，有些人是有单身的恩赐，甚至有这个呼召。那么单身的男人和女人怎么样反映出基督与教会？你们觉得？我会认为其实很简单，他没有办法在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上面反映出来，但是他怎么样？Yes， 直接就在教会里面忠实的做一个姐妹，忠实的服侍教会，忠实的，如果他是属灵上面成熟的，他带领教导其他的年轻的姐妹，比如说提多书第二章那边所提到的。对，顺便一提，有些教会会有些教会会我觉得是过分的把那个，我们之后会提到生养众多治理大地那一段经文，就是上帝给人的职分，然后他会提到说，那在教会中的姐妹如果是单身的话，那你怎么生养众多？他说哦，那你们当然也可以，你们就是帮助其他的姐妹，帮助他们做他们的孩子的保姆，有这种帮他们带小孩，你这样子就活出上帝对你的心意。是的，你可以这样子，我们也的确，我们在幸福教会的确是鼓励我们要顾彼此的孩子， right？ 不是顾你自己没有孩子，你要顾其他人，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但是，这不是单身的姐妹唯一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方式，就是我要做你的保姆。好像有点就是我如果我没有结婚，言下之意有点不可避免，我会觉得那种就是教导的时候那种口气，就是你有点次等，但是你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姐妹。做他们的保姆或看顾他们的小孩，不一定是这样子。你听懂我意思 ？Yeah. OK. 好，期望如果你们需要繁体字的版本，请让我知道。那我是你们没有什么借口，不管是读简体字或繁体字，你们下一堂课至少要把前言和第一章读完。OK. 第一章，然后创世纪一二三章。Okay, 好，让我们祷告。我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赐给我们这个新的课程，让我们检视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次序是如何。也求你叫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也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特别是李鹏传道来到我们中间，也让我们都有耳朵可以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Okay.